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法国佬。逢星期五晚由我负责的本土最前线将会恒常接受大家的封烟。咁咧，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多啲打電話嚟咧，就同我咧發佈一齊咧論盡呢個天下事，論盡時事嘅。咁電話咧就係2440-4088，電話係2440-40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知你咩？ 我 回翻一下喎，20點喎，真係 嗱，兩位師傅 真係險喎。 近排好似躁動咗啲啊！ 社会躁动， 社会躁动 我哋都是、我哋都其实都是和你飞的，基本上都希望大家好啫。但是有时有些天运的嘢嚟讲咧，敌不过人运，又唔系人运敌不过天运。个运要点样行嚟讲咧，我哋要睇天道啦，系嘛？咁啊，但系嚟讲咧，都人系占好重要嘅比重。因为以我哋成日讲气运啦，即系有时点解我哋成日都讲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咧？咁啊，好多人都有讲，哎呀，你个运气唔好、啊，你个运气又唔好咁、啊、样。咁其实都个个人都讲运气嘅。其实喺我哋嚟讲，我哋只系讲气运。点解会讲气运呢？好似我哋成日都讲一个国家嚟讲，我哋先讲个有冇气数。有冇氣運？氣數已盡嚟講，咁啊朝代就會自然會更迭。其實就會係咁樣。咁你話如果個氣行得唔好嘅時候嚟講咧，就會出現好多社會不安啊、動亂啊呢啲咁嘅情況。就我哋只可以咁樣講，係應該點樣去調整翻個整個氣場？我哋就用咁嘅角度去睇。 好啦，咁啊好簡單啫。咁近排話，譬如係經濟上都波動啦，係嘛？咁我哋即係我自己都預計下半年嗰個經濟都會 嗱，阿台長講呢樣嘢咧，我又覺得好得意、好特別嘅。點解我真係都要講少少啦？雖然我哋都係術數佬啦，係咪先？我哋啲人叫風水佬啦，咁都讀過下經濟嘅。咁啊，硬係我見到好多經濟嘅學者，佢哋都走出嚟啦，同埋有啲商會嘅一啲主席，咁佢哋都喺啲討論區咁大家傾下偈，其實都可以研討一下嘅。但我發覺一樣嘢都比較特別啲嘅，點解咧？就係話咧，如果佢哋讀經濟嘅人咧，佢哋應該會知道嚟講咧，經濟唔會永遠上行噶嘛。 梗係啦，有 係嘛？嗱，我就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嘅，大家可以傾可以啊。我所有我見到電視台咧訪問一啲即係嗰啲研究經濟嘅。學者也好，但我不敢挑戰他們，因為我認識少少嘅嘢。他們很有趣，他們永遠哎呀個經濟的壓力很大，商會的人就怕那個投資即是減少，跟著要倒閉又裁員這樣。那我其實發覺就很有趣，若果我看到他們的年紀其實都挺大，有些都認識的那些 uncle， 真的很簡單。你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做廠也好，做零售業也好，或者其他企業都好，其實都經過很多風風浪浪。你未見過個經濟跌咩？香港唔係都得嘅喎，係咪先？嗱，好似 我哋由73年股災， 係啦，73年股，係啦，我哋嗰年年齡，73年股災到97、98香港 2008 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又有，沙士又有，其實我哋都經歷過好多嘢嘅。咁但係佢哋好得意啊！佢哋話：，唉、哎，我哋對經濟好憂心啊，好擔心啊，好驚點樣回落啊？點？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話點解咧？其實如果讀經濟，你會知道咧，就話個經濟一個循環嚟噶嘛。嗱，經濟嘅整個改變嚟講咧，係包括好多樣嘢，譬如話供求其中一樣嘢啦，甚至乎嚟講，我哋睇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點解咧？重整經濟重整亦都係經濟其中一個條件嚟噶嘛。咁佢哋我成日都覺得就好憂心啊，點點點點點。咁其實我就自己覺得就係話，喂，呢個循環咧，如果我哋用天道嚟咁講嚇，呢個嚟講根本就係一個陰陽調和， 實有 一個係一定係實有嘅。咁我哋永遠咧都話向好，跟住然之後咧就話，哇，個經濟唔好啦，我哋啊點點點。嗱，經濟唔好啊，應該係制定一啲策略。唔係就係話一味咧，我哋要祈求個經濟一定係咁樣去上升，唔一定嘅。 你唔通每年嗰個唔會個恆生指數一定要上升嘅咩？係 啦，唔會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啦。點解我哋要捉住嗰個股市？有時我哋都咁樣講，人哋 challenge 到我哋都咁講啊。佢無論升與跌。其實你能夠捉等個機會，你係沽定係買，你都可以賺到錢。問題就係你點樣去做啊嘛。咁如果你話依家個經濟係咪係開始唔好啦，開始唔好嘅時候，大家咪制定一啲政策或者共度難關都好啦。 沽貨咯。 我哋記得今年我哋國家副主席黃其山都講過一句説話啦。嗱，佢哋都好好到老實㗎。咁啊，嗰個第二季嘅增長好似6. 二係嘛，都係咁個總理都講咗啦。喂，我哋今年嚟講，大家都會知道個經濟唔係幾好噶啦。咁而且要準備咗啲錢喺度，我哋要點樣去調整？咁我發覺香港嗰啲反而好有經驗嘅一啲企業人都好啦，佢哋啊，我好憂心喎，點點。咁我成日覺得就即係好得意嘅，就係點解咧？就話當你其中一個事業或者企業做得唔好嘅時候，去到面臨倒閉啊，咁跟住如果可能又會到若干時間又會重整翻，重新又會再建立過咯。其實呢個係一種循環嚟嘅，基本上，亦都我哋做風水佬嘅都咁講，可能就係本身你嘅人嘅運同個地運同個天運所影響到。 唔係你用嗰個健康嘅比喻都係咁講嘅，你病下一件正常事，你 可能係啦，冇錯係啦， 人總會病 嘅，係啦，冇錯 病啊。嗱，病完之後會點樣咧？病完之後你自己身體入邊有啲咩問題，你咪出咗嚟咯， 冇錯。 但是呢天師師傅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反而香港就唔係最擔心啊，最擔心係中國啊。因為中國咧，佢自從呢、這個即係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咧，基本上冇經歷過經濟低潮。 冇錯， 所以咧喺中國嘅好多，譬如話普通人啊，或者佢哋唔會感受一樣嘢，就係會資本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入邊個經濟循環。 未有危機意識， 未有危機意識， 可以咁樣講。 即係嗰個借貸啦，或者係譬如話買樓啦，係嘛啊？咁嗰個就冇諗過樓價會跌㗎。 其實佢哋內部已經知道啦。譬如好似佢哋二三線城市，其實佢哋內部已經知道係根本係過度開發㗎啦。依家已經係嘛？其實佢哋係知道係點嘅。好似未來嘅時間嚟講，我覺得嚟講，好似我睇過最近一個中國大陸嘅經濟學家，佢都講啦，佢話經濟衰退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對於佢哋應該要面臨呢、這個要面臨一個經濟下滑嘅情況，應該 係 點樣？ 因為呢個好經典嘅喺呢個將奧地利嗰個經濟學派會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你如果譬如經濟好嗰陣時候，咁大家好開心啦， 係啊， 使錢就易咗啦，投資又多咗啦， 係、 啊，咁其中好多係亂使嘅，咁你亂使，咁你咪自然要即係承擔呢個亂使嘅後果咯。你唔係走去投資，你走去即係吃喝玩樂，咁嗰啲冇建設性噶嘛啲嘢 嚇。其實即係我都可以話俾啲做生意嘅人嚟講，唔使咁擔心嘅。香港始終個基礎嘅。真是福地嚟嘅，基本上都仲系。 不過，師傅，你仲到依家仲講係福地，係咪啊？ 都仲係，都仲係。 我開始極度懷疑。 但係我未講完第二句，我未講完第二句。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喺風水上邊咧，有少少破壞咗。喺歷年嚟咧，係有啲地方係破壞咗咧，而造成整個香港咧係有好重大嘅改變。咁或者我哋遲啲可以用喺風水嘅角度去睇一睇香港究竟喺呢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個變化係發生點，可以透露少少嘅。點樣透露呢？就係話，即係當年咧，我就因為聖一法師係我師傅啦，咁佢都圓寂咗一段時間。咁我嗰陣時經常翻去寶林嘅，咁我同啲師兄顯字輩啲師兄咧，咁佢哋有啲都識我嘅，咁啊大家都。當時咧，佢哋又好得意啊！九七之前嘅嗰陣時都係九五九六年左右到啦。咁啊，當大嶼山嗰陣時興建新機場，興建新機場嚟講，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哋位處應該係鳳凰山嗰邊嘅。咁我哋嗰陣時咧都好靚啊！我哋上去望佢未起機場嗰時，望落去都好靚，睇黃昏啊咁都係。朝頭早亦都係睇咩啊？朝頭早係睇日出啊咁樣都。咁啊，點知道有啲師兄咧，佢哋都講啦，佢話：，唉，呢度一棟土。整個風水破壞曬，咁佢我問佢點解咧？因為其本身佢哋嚟講都係和尚啫嘛，係咪？咁當然啦，佢哋都信風水嘅。咁佢哋當時嚟講話，同我講其中一個師兄嘅話，唔單止係破壞咗呢一個大嶼山嘅風水，佢話將會連香港嘅整體嘅風水都會破壞。咁啊，當時我唔算話好識啦，咁我就聽佢哋講過下嘅，即係咁樣。咁因為咧，整個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喺風水學上嚟講咧，其實最重要嚟講咧，就唔好做破嘅嘢，建嘅嘢可以，唔好做破嘅嘢。你一破嘅嘢嚟講，就好難會修復得到，係嘛？咁好啦，或者我哋講翻今日嘅 題目 啦。首先我哋第一版咧就喺度咧就。多謝天元解密呢個節目先啦。點解呢？即係我哋就其實我哋咧就今年咧亦都用天元道觀嘅名義啦。咁啊已經係喺深水埗區咧，已經我哋派福米咧，今年係踏入應該係第 第八年啦，應該都。咁我哋咧就呢一個就中元節咧就恆常呢個福米同埋福袋嘅活動咧，係派俾呢一個區內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嘅咁樣。咁樣咧就今年係第一次喺呢度show個 post 出嚟啦，咁啊俾大家，咁啊係隨緣功德嘅啫咁。咁我哋今年嚟講咧就預計可能會派多少少啦，因為咧就做咗咁多年咧，都比較多人響應啦，咁樣。咁如果大家嚟講咧，就可以隨緣贊助都得嘅。咁我哋派福米同埋福袋嘅時間咧，就喺8月24日2:00 到4:30就喺呢一個深水埗我哋天元道觀嘅一個地址嗰度咧會派嘅。咁樣咧就亦都可以咁講嘅。咁有一啲咧信眾或者一啲道侶咧，他哋喜歡過嚟幫手都得嘅，因為阿黃師傅知啦，黃師傅有過嚟幫手嘅。咁我哋咧就會同啲照顧下啲公公婆婆啦，咁啊同埋同佢哋扶下佢哋上落啦，甚至乎啊公公婆婆好中意掹住佢哋嚟傾下偈嘅咁樣。咁我哋呢個功德咧就每年都會做，因為咧就呢兩年咧就少咗嘅，今年就淨係派咗飯盒啦，同埋今次咁，咁啊有時我哋都會派下呢個派種啊，今年就冇啦，咁同埋咧月餅咧又好似唔係好健康咁樣，咁啊如果我哋喺呢一個功德如果個功德利是如果比較唔錯嘅話咧，可能會有機會派埋呢一個月餅都唔定，會咁樣做咯。咁啊，但係呢一個就每一年我哋又比較大型啲嘅，今年咧就規模話唔算好多嘅，咁都係二三百個啦，咁樣都係咁上下，都係每年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咁如果係大家係隨緣嘅，咁啊可以咧就可以入去匯豐銀行呢個户口嗰度。如果係有咩任何查詢，可以 WhatsApp 咧阿嚴師姐，好冇？同埋咧就係天元解密今次咧就大力協辦咁樣。OK。咁啊，我哋睇下今日嚟讲下个生活玄学先咯。好嘛嗱，咁啊，细狗下陷啊，你讲咗噶啦。啊，点解要即系我哋上个礼拜打风啊嘛？咁我哋今个礼拜讲翻下呢个细狗下陷嘅嘢先。咁啊，呢个我哋上次提过下啦。咁啊，即系己亥就土就喺啲水上面，系嘛？唔系，嗰啲土就喺啲水上面浮住啊嘛！我哋讲过系咪先？咁啊，终于出咗嚟啦！呢、這个真系都几大问题喎。 即系而且个支架啊，个支架唔稳阵啦，系嘛？即系佢一来即系喺之前我讲过就系人身冲啊嘛，咁啊嗰啲支架未冲跌咗咯，系嘛？ 啲鐵枝啊， 係啊，即係最主要都係因為啱啱天師傅講啦，土喺水上邊咧，沙土，所以唔穩陣。咁啊，真係有時啲嘢咧，即係我哋都係照字讀嘅啫。咁你話應唔應驗咧？咁就好不幸，今次都應驗咗。但係咧，亦都好彩就係話冇傷到人啊。最緊要就係呢樣啊。所以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去應咗呢個問題咧，其實最好就係話有關方面，即係個工程方個負責工程嗰啲人咧，應該就真係如果係結構上真係有問題，就唔好死撐啦，真係要喂寧願拆咗佢再起過好過。 而家聞説就係嗰個站飛咗去嘛。 係啊，咁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咁你日後你再嚟嗱，即係嗱，成日都講嘅啲人就你講咗啲都冇發生嘅，喂，有時要搞清楚啊！而家都仲係2019年啊，喺立春前，就算去到2020年啊，喺立春前都仲係屬於己亥年啊！所以呢樣嘢，喂，仲有而家叫做咩？而家先至八月咋，即係嚴格嚟講，係啦，仲有半年。 但係佢呢度咧，我又即係加多句啦。譬如你見而家街咧，我行呢幾日客有乜行喺呢、這個太子道嗰邊咧，全部嗰啲欄杆俾人拆掉曬， 係啦係啊， 即係俾人毛散曬。 哦，係啊，嗰欄杆啊，拆曬一支支出嚟啊， 拆曬一支 咁可能亦都係叫做 又應咗 呢樣嘢啦嚇。咁但係不論點都好啦，即係如果發覺真係喺現實當中工程上係出現問題嘅，呢啲就即係主動啲啦。 即係好似黃師傅曾經提過啦，咁你譬如喺八字裏邊嚟講。可能個地支藏光嚟講，可能又有官啊，又有印啊，咁啊睇下中邊犯啫。好似我哋咁，我哋用呢一個24節氣，同埋用呢一個通勝嘅春牛圖嚟睇。咁啊，今年嚟講咧就係話好多雨水啦，咁啊遮好好埋。 咁啊點知遮嚟講咧，就我哋講咗啊嘛，我哋講遮好賣啊嘛。咁啊點知個嗱個意象嚟講就講咗話遮會出現好好賣，咁啊但係個用途原來唔同咗嘅，係嘛？ 係係咪先？你講春牛圖咧、啊，我哋嗰陣時講通勝春牛圖，佢都有個有一句説話喺度嘅。佢嗰個説話咧就係講話咩咧？就係話秋夏日出問題嘅喎。係 啊， 係啊，我哋秋夏人民多患疫。 是啊，我哋嗰啲講過，即 係 我哋嗰陣時好似解釋， 你 show 翻俾嗰個啲觀眾睇啊！嗱，你 春牛道 啊，個技術人員，你而家去翻個大鏡嗰度。 當時我哋講過係會 show 翻呢個喺呢度，翻呢個有嘅， 我哋呢度啊，係啊。 嗰陣時我哋講過好似話春夏嘅時候有啲亂啊嘛，咁上下啦。 我哋嗰陣時講過，春牛道其實通勝都有講，即係只不過大家咪冇諗到呢一句説話，呢個患疫呢句説話係。衍生出嚟嘅嘢，去到呢個局面咁解。 但係佢嬲尾句正喎、啊，行人修得木天福喎、啊。咁、你唔行咪仆街咯， 即係埋到尾咯。嗱，講起呢樣嘢咧，其實就早排我都話有個高人喺佢個壇前咧起咗支卦咧，觀音籤嚟嘅，都有即係都有顯示到。即係問而家呢個情況，即係或者叫呢個局勢係點樣？即係埋尾好唔好咯？咁佢其實都有一個叫咩咧？佢都有講到咧，其實話個結局咧都會係順利嘅。即係唔會話有啲咩大問題、傷亡啊、嚴重啊嗰啲嘢嘅。咁嗰支卦咧就唔係嗰支籤嚟嘅啫。咁嗰支籤咧就係、是。在觀音籤嚟講就係第35籤上上籤嚟嘅，其實咧佢個籤文就係講話咩咧？留關張古城相會，施藥醫官重整舊宿風，宿就係宿舍個宿啊！啊，道士無功卻有功，啊，數卻當途驚擊外，三人共以事相同。即係個意思其實都是話呢支籤，即係話排除曬啲驚擊障礙之後咧，三人一起共議。嗱，佢依個三人咧，即係嗱有一個意象俾我諗到咧，呢個三人就係咩咧？咁你香港政府啦，係嘛？或者喺示威方啦，咁有一方係咪中國？係 中方啦， 係啦，中方嗰邊啦，係嘛？可知重整之象。咁凡事改變即大吉，功名。求咩？即係交易啊，都係順利嘅。求財啊、時運啊、六畜呢啲，全部都係有利可圖。咁當時咧，嗰位高人咧，當然佢係求呢個局勢，佢係問個局勢點樣演變出嚟。咁啊，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咁即係話都要大家 合，即係團結啦。 係啦，要傾好啊，傾好曬咁啊。所以佢有一個籤嘅解約咧，就話不需憂疑。自有期間問前情事，更換可疑。此籤衣冠重整之象，凡事改變大吉，即係要變嚇、即係總之要求變啦。如果唔變咧，就即係可能就冇咁理想啦嚇。咁啊，此籤亦都有一個叫飲水思源嘅意象啦，提醒當事人咧唔好輕心。即係輕易變心氣節啊！有啲人耳仔軟啊，話即係有啲人耳仔軟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因為他人嘅言語咧受到影響啊，所以眼前或者因眼前美好事物咧而受到動搖啊！咁所以咧遇到呢個不明嘅情況嘅時候咧，就要耐心把持住啊！即係重點都係冷靜啦、理智思考啦嚇啊！咁即係簡單啲講，就唔好急躁啦嚇。才不至於隨波逐流、左搖右擺、無所適從、常常回想當初患難之情、莫忘舊情、他的意思大概都是向好的方面的、他主要都是講，即係如果依支籤我哋成日分上中下的話咧，佢就寫了是常常籤、希望如之籤文所講。 可以順利解決到， 即係為香港嘅局勢求籤，就求到之上上籤， 三五籤，觀音嘅三五籤， 都希望大家都係咁樣諗啦。 但係呢個通識幾好犀利喎， 我哋講春牛圖，講春牛圖嗰陣時好多意象出咗嚟㗎，都嗰陣時都講咗㗎啦。呢、這個即係可以大家可以 即係可以聽翻我哋年初年初嗰時候我哋就 係啦。去年年尾 11月我記得是 11月那幾集呢都是講預測今年的一個情況局勢，即是各樣東西，即是很多意象的東西都出了來樣、 我真的想多問一句，為什麼、通勝會這麼委重？ 通勝來講是他其實都我們有一集是講過這個24節氣，其實他當初以前來講呢那個、春牛圖呢其實是一個地母經的嘛、那個地母經來講呢他編了出來呢，其實呢其中有一些我發覺到呢我們每年都看，其實他不單止是只是講那個、農民方面那個、在耕種方面的、原來呢都講了整體一個、國家裡面有沒有紛亂啊，人民那個意向啊， 他怎麼看即是说譬如说你即是你事后看回就真的 玄學就是這麼圓的啦， 玄學就是 好像你上次你問我喂為什麼那個、直連卦會出來、我就今天就特登為這件事台長問我就做了個圖出來，一會我整個圖呢就大家看著個圖呢就是明年到2042年的那個都有的啦，即是計了出來的，就是由這個陳希儀去計出來的、我都有他的方程式，但那個方程式都都說難不難的、其實就但是因為已經古人已經計算出來的一般，我做了一個圖出來就給大家去參考一下，因為每年都有一支直連卦，直連卦來講就是每一年來講那支卦和這個地母經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即中卦方方面面的東西就會告訴你知整體綜合了當年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樣大家可以做一 個、其實他們這個我們都是叫做、預測其實的未來學一種，即是古代來講他們古代來講就比較喜歡呢就不是好像現在這樣的嘛，即現在很看眼前的嘛，是吧，他們起碼呢就會預測到來年我們應該怎樣做什麼事這樣、是吧，咁我哋今日睇翻嗰個頭先嗰個我哋講完，我哋講完個生活，即係西九 西九下陷， 西九下陷啦。咁啊， 呢個就桃花啊，爛桃花。 嗱、呢個咧，我哋先講一講呢、這個桃花先啦。跟住之後，我同阿黃師傅會用呢個紫微去講一講。咁啊，呢一個同埋呢一個風流命，好似就係、是、咁，因為咧呢、這個事件呢、這個咧就叫做張智恆啦。咁啊，好得意嘅。咁啊 ，boys 咧就其中一個組合嚟噶嘛，咁啊點解會鬧到依家嚟講都仲喺度報道緊咧？咁啊好得意嘅咁，咁啊因為佢個拍檔嚟講咧，直情係都喊咗，咁即係開唔到個演唱會啊咁樣啊，即係十年嘅累積翻嚟嘅本錢都好似冇曬咁樣啊，咁咧就因為咧就有啲報道咧話佢曾經試過好似係一腳踏六船咁犀利嘅，咁咧就咁啊跟住嚟講咧就又出現咗好多你知道傳媒噶，咁啊好多報道啦，咁啊有啲人咧就會形容佢係一種性癖咁樣，咁我哋嚟講就古代好似冇性癖呢樣嘢啊。有冇 咧？ 我相信有人就有噶啦，先點會冇 啫？即係會唔會係一種 addict， 即係好似嗰種上咗癮咁樣？ 唔係我個廣告故事俾你聽，你可以翻翻個大鏡先。咁咧就因為你冇近一望咧，我哋就係、是、 專家， 唔係專家。就話説咧嗱，有個人誒呢個編四會全書嘛，紀曉雲啊嘛。 哦，紀曉係啊，紀曉雲。 紀曉雲啊嘛，就鐵牙同即係鐵咩啊？ 鐵齒銅牙， 幾好難，幾好難， 幾好難。 咁原來咧，佢每一晚咧要雙飛嘅， 啊，要雙飛， 事實嚟嘅， 係事實嚟嘅、啊，因為正史有記載嘅、就係佢就一日，即係因為佢一個又識得擦，托大腳，即係冧到阿乾隆好開心嘅人啦。佢亦都學問好高嘅。 咁當然啦， 佢寫佢亦都係呢個 大學士 啊， 月眉草堂 筆記啊嘛， 月眉草堂筆記。 咁咧就有一日咧，佢阿乾隆見到佢話：點解你今日咧成個人即係冇曬精神咁啊？咁原來知道咧，就係佢嗰晚嚟揾唔到兩條女。 原來咁冇精神。 係啊， 佢唔使翻牌子喎，似乎嚇。 唔係佢可能佢嗰個人個精力好強。 係 啊，咁咧就。 乾隆又御赐两条女俾佢，咁呢啲又系系性癖嚟嘅，应该系 呢啲系正史定野史啦 吓？正史 啊，正史啊。咁其实我哋如果你话讲中国嘅皇帝都好劲啦，你譬如好似讲康熙咁啦，佢几乎嚟讲每晚都翻牌子噶嘛。 仲有隋炀帝啊， 隋炀帝系啊， 隋炀帝隋炀帝就好经典噶嘛，就系一定要处女啊嘛。咁仲要做个木架嘅。即是被他上的時候在那裡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摸摸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都有啲星咧，係其實表現咗咧嗰個人一種係性癖嚟嘅。咁但係呢種性癖嚟講，我可以講咧，唔係好正常嘅。基本上嚟講就係嘛。咁我哋講翻阿 boys 咁，佢哋呢個張生都好得意嘅。咁啊，即係我哋點解會睇到佢咁過癮咧？點解本來都覺得誒，因為我哋今年嚟講就幾冇貪狼曲啦，就話貪狼化權咧，娛樂圈會發生好多事件噶嘛， 咁而家梗係多啦，大佬 嚟，多圖式嘢， 唔係多圖式事件啊嘛。咁啊，許志安嗰單之後咧，成為國際 新聞 啊，國際新聞啦，即係好似英國有啲小報咧 ，Entertainment 嗰啲直情頭條咁過癮啊嘛，咁好搞笑。 華盛頓又播出， 係嘛？ 但係我要搏一搏咯。喂，娛樂圈呢行點可能冇桃花 啊？唔係冇，咁啊，但係因為點解咧？俾人哋浮現咗出嚟就成為新聞咁解啫嘛。呢啲一定有嘅，即係我哋以前即係 都有 做，即係做。記者 你做得呢行咁 啊？做記者咁，譬如好似我哋以前喺即系《東方日報》咁啊，咁啊，師姐就係娛樂版嘅阿頭嚟嘅。哇！嗰陣時都唔知道我哋翻到都幾多嘢聽啦，自己又曾經試過頂尖嘅時候，真係做過娛記啊嘛，係嘛？咁啊，呢啲唔講啦，喺呢度咁啊，即係可能你哋聽咗之後，簡直匪夷所思嘅，聽到嗰啲人物、嗰啲名嗰啲，真係我話俾你知。咁啊，講翻咧，呢個已經係俾人哋係報導咗出嚟嘅，亦都係成。承認咗嘅一個事件咁樣，咁啊，我哋攞翻出嚟咧，最主要係帶出咧，即係玄學去點樣睇一種咁嘅人。好啦，若果你當你嘅男朋友你發現，咦，原來佢有啲咁嘅星性嘅時候，咁你應該係點樣去？你係要配合佢啊，定係要拒絕佢啦？一陣間我哋先會再講咧。咁或者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補充翻啲嘢嘅。咁或者下一張 PowerPoint 我哋講翻啦。咁啊，因為本來咧就。上個禮拜講的啦，呢個因為聽日就八月八號嘛，今日八月七號嚟講咧，今日就係七者誕喎。今日嚟講咧就叫做七夕啦。咁啊七夕我哋舊年都大概都講過呢、這個七夕嘅故事啦。咁啊中國其實中國情人節好似有兩個咁 樣， 係嘛？即係 一個係元宵， 元宵啦。 七夕 其實元宵嗰個嚟講咧就我哋嚴格嚟講應該就唔算係情人節嚟嘅。因為點解元宵以前嚟講咧，就因為睇花燈咧，啲以前啲侍女咧就唔可以出街噶嘛。但係元宵嗰晚就俾佢出去咧，即係叫做睇花燈噶嘛，俾佢哋去認識。即係依家現代人咧，即係俾佢出去溝仔啦，即係咁樣嘅。 佢熱鬧 下。係啦，熱鬧，即係咁樣嘅。但係七夕嚟講咧，就真係情人節嚟噶嘛，咁佢兩個一年先見，我覺得佢哋好辛苦嘅，一年先見一次 咁啊，已成習慣嘅話，習慣咗就冇。 咁我哋今日點解會講七夕就講下啲嘢啦，但係講一講咧就係父親節啊，因為咧其實父親節係八月八號，即係我哋依家八月七號啊，聽日我哋出街嘅時候八月八號啊嘛，咁啊黃師傅就知道，即係其實呢個係父親節，中國先有。 台湾啦，或者，因为个佢攞个音啊嘛，八月八号咪爸爸咁个意思咯，即系同西方个父亲节嘅日期就有个分别咯，系嘛？西方国家就系话六月份 第二个星期日，第二个星期日啊嘛。咁其实原来嚟讲咧，我哋中国嘅即系我哋嘅即系将呢个父亲节系比佢哋更加早嘅原来。不过我哋香港过父亲节嚟讲咧，就跟西方即系跟美国。跟美國，原來咧，但有啲資料就咁樣嘅。原來嚟講咧，除咗美國咧喺第二個星期六月嘅第二個星期又係父親節咗，原來歐美嘅國家嘅父親節都唔一樣嘅喎。嚇，即係有啲唔同嘅，或者我一陣翻嚟講一講咧，中國父親節點樣嚟嘅？ 好，咁我哋呢一節休息啊，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